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三十三集，宫中清白。从西宫那边出来，唐范一直在脑海里整理思路，重新将韩藻在宫中的经历整理了一遍，确认凶手的来处，才方便进行下一步。汪直从方才在西宫便一反常态没有出声，唐范与吴氏等人对话时，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此时却忽然嘿嘿笑了起来。 唐润卿，你与废后默契无间，演的一出好戏啊。 汪公在说什么？下官不太明白。 哼，还跟我装糊涂。吴氏与太子之间明明一直有联系的。让我来猜猜，韩藻就是他们之间的中间人吧。东宫的人的确是够忠心的，竟然瞒得滴水不漏，连我都被瞒在鼓里。你说贵妃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会怎么样？ 汪公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汪直没理他，径自道： 吴氏因为被废心中怨恨，他毕竟是废后，身边依旧有人愿意供其差遣驱使，也不出奇，所以设计趁贵妃送汤的时机，将探完离开东宫的韩藻引至西宫，杀死韩藻，借以嫁祸给贵妃。案子这样破，陛下的难题解决了，贵妃的嫌疑解除了，也牵扯不到太子身上，皆大欢喜。就这样报上去，不错吧？ 唐范还真怕他会这样去做，忙道：到时候贵妃肯定不会满足于只杀废后，而会趁机再掀起一场惊喜，将后宫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通通铲除，太子肯定也会被波及。汪公何必做这样有伤天和的事情呢？更何况废后明明就与此事无关。 哼，你既然知道害怕，就别想隐瞒，将太子与吴氏之间的联系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 能够身居高位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聪明人，就连内阁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阁老们，也都是十足十厉害精明的人物，唐范不会因为他们不干实事就不把他们当回事。但他发现自己仍然低估了这位西厂提督，对方的洞察力实在是一等一的敏锐。唐范自认他与废后和那宫女说话的时候已经尽量小心，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，却没想到仍是让汪直看出了端倪来。事到如今，唐范自然没法再瞒着汪直了，他将太子当年落难时得蒙废后照料的事情说了一下，然后道： 太子孝心可嘉，吴氏虽非其生母，可他却牢记这份恩情，即使当上太子也未曾忘记。记仇不难，难得的是记恩，一个没有忘记别人恩情的人，将来一定不会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如果善加引导，更有可能成为一代明君。 汪公虽得陛下与贵妃知遇之恩，但人总是要为以后考虑，对下面的人来说，一个宽容的太子总比一个锱铢必较、心思阴暗的储君好，对不对？ 哼，你也不必害怕，我既然有意结下这份善缘，就不会出尔反尔。若不恫吓你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害怕，对我吐露实情？ 唐范心道： 我真是要被你吓死了。你要是把事情去向万贵妃一说，吴氏要玩完，太子也要受牵连，我这个小卒就更不必说了。 但是面上却仍是苦笑道： 汪公见谅，此事是太子让我保密的，毕竟知道的人越少，就越没有外传的危险。 汪直眯起眼盯住他： 既然要合作，就得讲究诚意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太子那边呢，我是不会出卖的，无事我也可以放过他，不过往后你与太子之间有什么往来，我必须知情。 这是自然的，汪公开诚布公，我也愿意坦诚相待。 汪直看了他半晌，方才道， 那么这件案子确实与吴氏无关。 唐范将自己方才关于吴氏的推断一说，然后道， 确实与他无关，兴许要换个方向，从韩家那边查起。 关于韩嫂的死因，确定是水分穴的缘故了？ 确定了。 韩家那边听到消息之后，就到陛下面前陈情，想要回韩嫂的尸身去入殓下葬。你知道，韩芳曾是陛下的老师，陛下又是个心软的人，抵不过他们的请求，已经同意了。如果韩嫂的死与韩家那边的人有关，我们可以顺水推舟，说不定凶手会自己按捺不住，对韩嫂的尸身做些什么，到时候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，怎么样？ 唐范心说不怎么样，但此时他跟汪公公刚刚达成停火合作协议，万万不能再刺激对方了，不然他一个恼羞成怒，头脑一热，真跑到万贵妃面前告状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所以唐大人连忙竖起大拇指，顺着汪公公的毛捋，表现了自己的赞同。 高，这招真是高，汪公不愧是汪公。 哼，假，太假了。 唐范一时语塞。汪直斜眼看他， 你知道外头的人要拍我马屁是如何个拍法吗？ 唐大人谦虚好学，愿闻其详。汪直负手傲然道， 我去岁曾奉命出京办事，地方上率众迎接，当地的县官看我风尘仆仆而至，携履沾尘，又因他们过来迎接时只备了酒水，没有其他，便先让我坐下来，然后亲自脱下我的靴子，亲自低头将我靴子上的灰尘舔干净，又亲自帮我穿上。唐仁清，你能得他一分真传否？ 以汪直的圣卷和权柄，地方官为了讨好他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放低姿态，虽然听上去骇人听闻，但是若能就此抱上汪公公大腿，说来也是值得的。唐大人反射弧有点长，过了片刻才啊了一声。 啊，口水啊。 汪直无语了。 那靴子沾上口水，汪公当时就穿了一路吗？虽然牛皮挺厚，不过要是对方有点肺痨什么的病，那口水连着黄痰挂在靴子上，又因为靴子是黑色的瞧不大出来。 唐范一本正经地分析着，关注重点早就歪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汪直禁不住怒喝一声， 唐润清，你的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？ 唐大人眨着纯洁无辜的眼神回望。汪直本想炫耀别人对自己的巴结，顺便敲打敲打唐范，结果被他一说也没来由地恶心起来。 跟你说话可真晦气。 汪公公怒气冲冲地说完，拂袖便走，直接把唐范甩在后头，也没管他跟不跟得上。唐大人在后头慢悠悠地喊， 哎呀，汪公别走那么快嘛，我老胳膊老腿的跟不上啊。 这件案子事发于东宫，干系重大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就连天子也关注异常。唐范虽说身负皇命，可他的品级毕竟摆在那里，不是想见陛下就能见的。这时候汪直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他虽然不是主要查案的人，却在皇帝和万贵妃那里都说得上话，也能随时觐见，等于充当了皇帝和唐范之间的联系人。案子每进行到一个阶段，有了什么进展，汪直都需要事无巨细地往上汇报。现在初步查明，可能与宫中没有太大关系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皇帝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，既牵扯不到自己心爱的女人，也不需要掀起一场宫廷风暴。虽然有些对不住自己的老师，但这样确实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皇帝很痛快地答应了韩家的请求，让汪直将韩藻的尸身给他们送回去，太子那边则由唐范去汇报结果。在听说与吴氏无关之后，太子也很高兴，亲自向唐范道谢。 殿下莫要急着道谢，此案到现在凶手仍未露出端倪，也尚且疑点重重，一切真相不明，我只能说可能与宫中无关，不能说一定无关。 太子露出羞涩的笑容。 我知道这件事唐推官那边肯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，而且若真能找出杀害小枣的凶手，我自然要向唐推官道谢的。 他年纪虽然小，可看人看事却有种超乎年龄的透彻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太子当然不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可他幼年数次遭遇磨难，险死还生，却比寻常穷人家的孩子还要艰难。当初百贤妃的儿子也曾被立为太子，没过两年就莫名其妙的死亡，人人都知道凶手可能是谁，可人人都不敢说。所以如今朱有称虽然被立为太子，但他在宫中的境遇仍然是步步惊心，如履薄冰的。唐范道， 细论起来，汪太监奉命协查此案，同样尽心尽力为之奔走，比之微臣也不遑多让。此番韩藻出事，贵妃对东宫有所疑虑，也多亏汪太监在陛下和贵妃面前极力澄清。 汪直尽心尽力是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让自己也能在太子心中留下好印象。既然如此，唐范很乐意在太子面前做个顺水人情。汪直没想到唐范如此上道，心中欣喜之余，连忙对太子行礼道： 臣不敢妄称辛苦，无非是为了告慰死者，查出真相，让陛下殿下都安心罢了。 一般来说，宦官宫女是要自称奴婢的，但到了汪直尚明他们这种地位，已经不是身份低贱任人呼来喝去的宫婢可比了，连皇帝都要称呼他们一声内臣，他们自然也就可以跟外头的朝廷大臣一样自称为臣了。太子知道汪直是万贵妃那边的人，万贵妃很讨厌自己他也是知道的。韩藻出事，很多人都觉得是万贵妃干的，而万贵妃也怀疑是太子故意栽赃自己。这个时候汪直能在万贵妃面前解释几句，让万贵妃解除对太子的疑虑，这个人情可就大了。太子惊讶之余也很感激，连忙道： 汪内臣过谦了，你尽忠职守我也是常听父皇提起的，这桩案子还有赖你多多费心了。 汪直郑重道： 殿下所托，臣焉敢怠慢，自当尽力而。 出了东宫，汪直脸上这才有了笑影。 行啊润卿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够仗义。 瞧，之前生气的时候就连名带姓的喊，现在又亲亲热热地喊回表字了。汪公公这翻脸可比翻书快多了。唐范意有所指的调侃： 汪公，你瞧天上，方才还是乌云密布呢，怎么这会儿就放晴了？这真是六月天说变就变呀。 汪直呵呵一笑，手指点了点他： 哼，本宫大度，不跟你计较，你试试这话去跟尚明说去，保证他悔恨在心，整得你哭爹喊娘。 要不我怎么跟汪公合得来，而不是跟尚明凑一块呢？ 这就叫人以群分呢。汪直简直拿他没办法，这还有人变着法儿夸自己的。你说唐范说话不经大脑吧，人家的话句句都是有深意的，还风趣诙谐，看似得罪人又没真得罪，连汪直有时候也是又气又恼，又忍不住去招惹他。别的人他都看不上，就愿意跟唐范拌嘴。 他成日里跟人来往，要么得谨言慎行，要么得时时防着别人算计，或者得去算计别人。这样一来，能和唐范唇枪舌剑几句，倒是放松心情，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二人也没有耽误功夫，离开皇宫之后便直接去了韩府。韩家人经过皇帝的许可，刚刚从西厂那边领回韩藻的尸身，正准备给他办丧事。汪直身份摆在那里，又有皇命在身，谁也不敢拿大怠慢。韩启率领全家开中门出来迎接，但身为韩藻的父母，韩芳和林氏却都不在。代表二房的是韩芳的养子韩辉。韩辉年方弱冠，十几年前林氏刚嫁给韩芳没几年，因为无子，韩芳又不肯休妻或纳妾，周氏便让韩芳和林氏认了同族的韩辉为养子。韩启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汪直他们致歉，一边苦笑道： 哎，犬子夫妇听说阿嫂的事情之后大受刺激，都卧床不起。昨日韩嫂的尸身送回来之后，林氏又强自起床，不过劝阻一定要给他守夜，结果今天一早就再次病倒了，还请汪相公与唐推官稍坐片刻，我这就去让他们过来见礼。 长房韩愈如今在外地为官，韩启如今六十开外，官运不如两个儿子，先前只当到了一个小小的六部主事，眼见年纪大了升官无望，索性就辞职赋闲，在家颐养天年了。虽然两个儿子都有官职在身，二儿子韩芳还曾经是皇帝的老师，但那也是曾经的事情了。而且别说是皇帝的老师，就算儿子现在是实权尚书，韩启也万万不敢得罪汪直。汪直摆摆手： 不必了，查案要紧，若有需要我们会亲自过去问话的，还请他们二位节哀顺变，我们此番前来吊唁就顺便在府中走走，还请找个人在左右带路即可，也请事先通知家中女眷一声，免得不明何故被惊扰。 汪直年纪虽轻，却颇有威严，一身华丽的麒麟服穿在身上，举手投足皆是说一不二的气派，阴柔顿时就化作凌厉。在这位手握大权的汪长公面前，韩家人连呼吸不由也放慢了几分。相比之下，唐范纯粹就是个天头，坐在那里成了陪衬。不过唐范自然是无所谓的，相反还乐得清闲，偶尔跟着附和两句，大部分时间只看汪公公与韩家人应酬便可。对于汪直的话，韩家人自然赶紧唯唯应是，然后就将韩辉派了出来，又吩咐韩家上下要配合调查，不得冲撞了汪直和唐范他们。汪公公不耐烦跟韩启多寒暄，韩启对着汪公公也觉得不自在，有了韩辉出面，韩启借故避开，彼此都更加自在。韩藻属于年幼早夭，跟郑成又有所不同，丧事是不易大肆操办的，除了韩辉和二房的下人满面愁容之外，对韩启和周氏等人倒没有什么影响。由此可见，二房与父母和长兄弟那边的关系都是平平。韩辉问唐范他们： 二位大人想从哪里看起，我都可以带二位前去。